成长。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1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在这两天一定会很热，那过了这两天呢，你要再聊肯定就没人搭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这股这个热风啊，趁着这股全民都在享受的这么一种风潮，我们一起加入到这个话题的讨论。 你今天想聊的是 A 股是吧？ 对对对， 中国股票。好的，那非常好，这个话题啊全民都在聊。 对对对，全民都在绿是吧？今天要再次欢迎我的同行也是好朋友大明来到直播间给我们捧场。 嗯， 大明刚才已经跟各位打过招呼了啊。 大家好，我是大明。 今天据说是很辛苦对吧？比平常更辛苦。 何以见得呢？ 就是因为之前的说有一份稿件，然后你几亿起稿，就是为了 对 吗？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平时节目需要准备很多的东西啊，准备很多的东西，所以说昨天晚上一直准备到12点，但是没写完， 嗯， 没办法，然后早上4点钟又起来开始准备， 嗯， 然后就是下了节目然后就来到这里， 嗯， 这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嘛，对吧？这个， 那你哭什么？ 就是我都累成这样了，然后上这种节目一分钱都不给，能不哭吗？ 所以我觉得你 我还打车来的， 就是交友以后还是要慎重一些好吗？就是有一个朋友其实完全不值得交的，他的名字叫袁伟。今天呢请大明来是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大明也很容易有参与感。 对， 两个女人聊足球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因为不管怎么样大家的这个女性是脚一定多数还是伪球迷， 而且你们聊着聊着可能就会聊到，哎，他们怎么不会用一些化妆品呢？他们皮肤是怎么保养的呢？ 他的那个纹身为什么没有纹中国字？所以我们今天请大明来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世界杯的那些事儿。但是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切入点就是，世界杯隐藏着哪些职场潜规则？这就很有意思了啊！我们可以从世界杯看到生活当中，看到我们职场当中一些蕴含的道理。大家也可以在今天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今天想跟各位互动的是从世界杯赛场看职场给你哪些启示，如果职场是球场，你踢的是哪一个位置？大家可以在今天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如果你是球迷的话应该比较有发言权，如果你不是球迷的话怎么办？ 不是球迷的话听个热闹呗。 对，你就别听了，你知道我们节目其实也不在乎失去那个是 别在乎 10个8个的听众， 在乎一共就2个听众， 不是因为我们也就20个嘛。所以今天呢希望可以听到大家不一样的留言，那大家可以在一直播还有就是在节目之外跟我们的叫招弟儿啊取得联系，15801552030，15801552030。那先问一下大明，咱先聊点职场，这个世界杯啊轻松的事儿。 这个世界杯我特别的懂。 所有的比赛都看了吗？ 不能说所有的比赛，因为我是做早间节目的嘛，所以说有的时候 夜间特别晚的，或者说一些不太引起我关注的比赛，我就会主动的放弃。 嗯， 对，因为世界杯尤其小组赛的时候比赛太多了。 对， 你只能选择自己关注的。 小组赛的时候你是关注了哪些？ 你像阿根廷、德国，然后、 还是一些热门的球队。 对，一些我感兴趣的，或者说也不有的不太热门，比方说日本队的比赛我会比较关注。 嗯， 然后 是因为他是亚洲球队吗？ 一个是因为亚洲球队，另外呢，我是觉得日本队踢的真的特别好看， 嗯， 特别好看。他的踢法相对于亚洲来讲，他更桑巴化，他更有那种 拉美 风格、 嗯。 对，包括他一直在学巴西嘛， 嗯。 然后他的风格跟巴西啊，包括跟那个墨西哥都有点像。 嗯， 他就给你一个前进的方向，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没有好的身体，我也不需要像韩国人那样的，就是靠犯规啊，或者说靠那个强硬啊、来赢得比赛。 嗯， 其实你靠技术，亚洲人同样是可以走到世界的巅峰的。 嗯， 对， 就是不需要像姆巴佩那样有几道黑色的闪电，我们也可以靠技术。 是，除非你把那个什么苏炳添、谢震业招进中国男足，然后把球往外一扔，你跑吧， 对 吧？ 所以其实你有自己看好的球队，那你是哪个球队的拥趸？ 我反正我支持那几个球队都被淘汰了， 真的。德国， 德国还不算，德国算是我之前看好的一个，那、不算是支持的。 葡萄牙， 葡萄牙算是一个我支持的球队。 你喜欢 C 罗？ 对，我比较喜欢 C 罗。 那你算是他的粉丝吗？ 应该算是吧。对，因为我还特意买了他一件正版的球衣。 啊，真的。 然后我发现那个 是那个什么美特斯邦威代言的，还是我记得好像梅西、C 罗都给国内的某些好像二三线的产品代言过。 那不是球衣，我说的是葡萄牙队的红色队服，然后金色的那个号码。 嗯， 对，我还是特意在那个耐克店买的，特别的贵。 嗯， 然后我发现穿上的效果跟 C 罗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人家的收视的效果是那样的，然后我穿上那样的？ 你知道 C 罗对自己的要求有多高吗？他的自律性有多高吗？ 是，我也很自律啊。 而且 C 罗是很少有的鲜有的足球运动员里面不纹身的， 是 因为他坚持献血嘛，他觉得纹身之后血就会被污染，所以他是有很强自律性的。 对， 那你必然穿的球衣会跟他不一样的画风，买家秀和卖家秀。 我是觉得球衣也是有问题的，它分为球员版跟球迷版。就 C 罗穿的是球员版，他相对来说比较运动员一点。我穿的是球迷版， 嗯， 一般都是堆在电视机前面，然后一边吃小龙虾一边看电视那种的。 哎，所以就是过往的这几场比赛，就是如果说第一天淘汰赛是进球日，说我印象没记错的话进了10颗球是吧，然后第二天的那个淘汰赛就是门将日，就是昨天的那场比赛 扑出了 7月2号，对， 扑出了8个还是10个，8个 好像就总共扑出了8个， 扑出8个点球。 所以大明，你觉得就是赛程到现在这个阶段，哪一场球赛是你认为最精彩的？ 小组赛来讲的话，肯定是西班牙跟葡萄牙， 嗯， 然后呢，令我比较意外的一场比赛呢是德国对韩国，然后德国队2-0，0-2输韩国那场。然后今天就是这场日本对哥伦比亚，不，说错了，日本对比利时。 嗯， 这场比赛真的是，哎呀， 我没有看这场，就是我 日本在前4分钟的时候，就是在4分钟之内连进2个球，然后2-0领先。比利时因为欧洲红魔很厉害嘛，然后就觉得哎，比利时要崩了，结果比利时一直在追。 嗯， 后来是比利时连扳3个球，在最后读秒的阶段 反超 了，就压哨进球，这球进去以后比赛结束了。 天哪， 就跟篮球比赛一样。天啊，这个就是今天早上 夸一个3分篮，然后就有了。 哎呀，然后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这个法国打阿根廷。 嗯， 其实法国打阿根廷你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的悬念，因为你在场面上你会有种点儿，你知道吗？就是你看法国队比赛的时候，尤其打阿根廷这支队伍，即便是当时他一度是1-2落后，但你很稳，你就觉得这点比分一会儿就撵过来了。果然邦连进了3个，是4-2领先，最后又让阿根廷进了一个4-3。虽然你看比分很接近，但是场面完全不是这样的。 阿根廷的主帅叫 桑保利 啊，桑保利。就是你觉得桑保利是不是会不会有一点儿，就是不光是战术上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我不算是阿根廷的球迷，我也不算是梅西的球迷，我就从梅西19岁第一次踏上世界杯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喜欢那种萌一点儿，然后就长得你看 C 罗， 你就不喜欢 C 罗那种， 我而且我特别我也不怕得罪粉丝啊，我特别不喜欢小贝。 哼， 就是我老觉得他在场上不是为了踢球而存在的， 所以 你知道吗？ 你这是一种母性，一种母爱的感觉。 没有，但是我喜欢卡恩呐。这话从何说起呢？ 你总要找个父亲吧，总要给孩子找个父亲。 所以从梅西19岁第一次踏上世界杯，就当时你知道他尤其是老是一脸的错愕， 对， 但是他其实心里特别有数， 对， 表现出来那种很萌，然后到他现在也才31岁， 但胡子留的有点像很沧桑的感 觉，然后就突然觉得那个画面，就从19岁你再一下翻盘到31岁，他那个画面，你就觉得足球是可以历练人，你也可以讲叫蹉跎人。 其实啊，你让梅西现在把胡子剃光了，其实跟19岁没太大差别。 没错， 其实他天生娃娃脸，你知道吗？ 对对，所以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是始终觉得是因为主帅的排兵布阵有问题，他限制了梅西的发挥。当然，我是一个伪球迷的角度，限制了他的发挥，让梅西在场上更多的是无奈，就是有心无力。 就这么说吧，就是阿根廷的足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他有主帅的问题，但是你不能说主帅没有能力。萨瓦利当年率领智利队的时候，把那个阿根廷打得满地找牙，把梅西打得满地找牙，梅西赢了谁就赢不了智利，就所以说萨瓦利， 所以他是在报复吗？ 所以说萨瓦利是有水平的，只不过就是就像我们每一个就是产品似的，他已经有一个产品说明书，萨瓦利并没有找到阿根廷的一个产品说明书，他不知道怎么使用现在的这支阿根廷，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球员他可能没有找来，然后包括你现有找来的这些球员呢，又没有用特别好的方法把他们给打开使用对，比方说阿根廷为什么就是经常跟那个葡萄牙对比啊？一个是梅西跟 C 罗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很多人吐槽说，你看葡萄牙队 C 罗旁边的队友都是干嘛的呀？都是什么俄超的什么队员，要不就是西甲一个边缘球队的一个混子，是吧？然后组到一起成为一个国家队。阿根廷不一样，阿根廷群星云集啊！你看，光前锋线上真超一流的，除了梅西之外，阿圭罗对吧？你包括那个尤文的地星迪巴拉。包括什么也是尤文图斯的那叫什么小烟枪伊瓜因，这都是可以说在联赛里边早就证明过自己的。那你要么就不用，对吧？你看迪巴拉到现在他基本上没有用过，用一个叫做梅萨的莫名其妙的一个人，然后就是说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去用自己手里的这套阵容，然后他在当初组建这套阵容的时候呢，又没有给后防和中场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所以导致他在排兵布阵的时候总是捉襟见肘。 对，就是因为这些球员都太强了，所以他想把他们利用起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利用。 是，然后这个阿根廷他最大的矛盾，其实你们别看这个主教练跟球员之间的矛盾，这一届是有，以往还都是很少的。比方说马拉多纳执教，包括之前那个执教的时候，其实他最大的矛盾是来自于阿根廷足协跟阿根廷队之间的一个矛盾。说足协跟这个阿根廷球队本身就不对付。足协呢总是觉得我们可以主导一切的，然后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上届世界杯吧，然后阿根廷足协就请来了巫师，请来了巫师，然后呢即使梅西发挥很好，梅西一己之力把这个球队带到世界杯决赛，打德国队最后输了嘛，非常可惜输了，然后呢阿根廷足协站出来，这个多亏是我们找到了巫师，然后怎么着的， 就从来是不用科学的 是 这个发展的客观的眼光。 我跟你说一个他最无耻的一个事儿，阿根廷足协总是以自己很穷著称，然后说哎我很穷，我没什么钱啊，然后呢有一次让这个阿根廷出去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呢，给队员们也按理来说哈，就是应该是自己包机是吧，你哪怕不包机的话呢，你弄个什么头等舱啊商务舱什么的，他给队员们弄了一个经济舱，而且还是红眼航班。红眼航班的意思就是晚上， 对， 晚上坐飞机，早上去那以后 很疲劳了， 然后今天下午还晚上还有打比赛，就是阿根廷足协已经做得这么不靠谱，所以说阿根廷足协跟球员之间往往会发生很严重的一些矛盾。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赛场上看的只是这90分钟的比赛， 对， 然后大家可能会以这90分钟来论英雄， 是， 甚至连煮酒的时间都不给，就只是拿这个胜负来论英雄，但是其实不知道这背后有太多抽丝剥茧或者不理还乱的一些， 就你会觉得阿根廷这支球队特别可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天才是吧，但是阿根廷你包括这个球员跟这个媒体之间他的矛盾也非常深刻，所以说阿根廷这个足球 王国他相对来说特别的混乱，足协、媒体、主教练、球员 其实是有怨气的， 四分五裂， 对对对，就是这支球队是有怨气的。 对啊，这支球队本来这届世界杯就不应该出现在决赛圈， 嗯， 后来就是他在那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可以说是相当的差，表现相当差，一度跌到了第五第六名， 嗯， 然后到最后是大家伙是看着急了，实在不行了，靠着运气，就是自己努力了，确实赢了几场比赛，又靠着对手最强的对手输了几场比赛，智利没来，智利就是美洲杯冠军嘛，两届美洲杯冠军，关键比赛输了，智利没来了，然后阿根廷来了，完全是有很大的运气成分。 嗯，十一号阿根廷的十一号叫什么来着？ 迪玛利亚 啊，对，迪玛利亚。 嗯、 你知道我在之前看过迪玛利亚写的一篇自述， 嗯， 他这里面呢就是写的非常感人，叫穿越黑夜。 嗯 风雨兼程、 哎、 就是说他的妈妈骑着一辆自行车，那个时候不管就是风雨无阻的去送他去踢球， 嗯， 就是前面带着他，后面的小筐里面带着他的妹妹。你知道那篇文章感动了很多人、 嗯、 但是呢我从那个文章里面其实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不尽人意的、 嗯、 一种委屈， 嗯哼， 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一篇讲述自己成长历程的这么一篇文章，然后呢在最后他的结语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你只看到我们在赛场上的这个结果、 嗯、 你不知道的是我们家的客厅的墙是怎么从白变到黑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煤炭手，不就是煤炭工，不是挖煤的那个，就在家自己做木炭，所以他们家客厅本来是白色的，因为长期这么工作作业整个客厅都黑了，说你没有看到我们家客厅的墙是怎么从白变到黑的，然后你没有看到这个我的父亲为了让我踢球就是怎么样鼓励我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小细节，你没有看到我的妈妈是怎么样骑着车子带着我和妹妹风雨兼程，就是他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 嗯、 其实都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没错， 就是一种压抑了很久的情感的宣泄、嗯、所以我在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内因，就是我们在球场上看到的这个结果背后一定是有它长期的一个积累， 对， 而不是那一刻的一个爆发， 尤其是很多媒体相对来说、 嗯、 尤其阿根廷的媒体相对来说非常浮躁， 嗯， 他觉得你作为一个跟巴西平起平坐的这么一个足球王国，你看人家拿多少冠军了、 嗯、 我们拿多少冠军了，而且每一届你看最好的球员都在我们这儿， 嗯， 然后呢你经常取得这样的成绩，所以说阿根廷的媒体哈、啊、他很会挑刺儿，如果你在场上有着那么一刻不好的表现，他都会无限的放大，然后呢去挑毛病啊，甚至是挑拨离间、 嗯、 所以说球员之间跟这个媒体之间他有着相当大的矛盾，就是上届世界杯我记得是梅西吧带头集体所有的人都抱着膀子， 嗯， 就是拒绝一切媒体采访， 嗯， 说你们跟我说的任何，你们问我们任何问题，我们都不会回答， 嗯、 这是我们 的态度。他经常曲解， 对对对对对、 嗯嗯，就媒体有的时候。就是断章取义的这个本身就我需要什么我会拿来所用、 嗯、对对对， 他不会看你的整个的语境， 是， 哎，我觉得我们俩突然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聊的兴趣点，大明啊、嗯， 比方说 其实我们就聊了很多，今天聊得很开心啊，就虽然只有十来分钟但是我们找到了彼此兴趣的支撑，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刚才就是笼统的聊了一下比赛、 嗯、 有没有你心目当中的球员，这球王这一届 球王还真的算不上，但是有几个球员就是我觉得他发挥的特别的好， 比如说姆巴佩，你也不认为他可以称之为球王， 但怎么说呢，因为你不能通过一场比赛来判断一个球员、 嗯、 姆巴佩确实一个特别好的球员，包括我说这届法国队让我特别莫名其妙的熟悉，因为他有一个速度极快的前锋， 对， 然后有着一个曾经创造过转会市场转会费记录的这么一个中场的灵魂， 嗯， 有一个在英超踢球的后防大闸，也是顶尖的世界顶尖的后防大闸，然后他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右后卫，他有一个叫做德尚的男人， 嗯， 这几点让我们感觉这是法国队莫名其妙的熟悉，这不就是二十年前的法国队吗？ 嗯， 他跟二十年前夺冠的那支法国队一模一样， 所以就是一气呵成，整个的球场上他们是一气呵成， 对、啊、 所有的位置是一气呵成。 你说中场，我所说的那个创造转会费中场那个记录的中场灵魂， 嗯， 是博格巴， 嗯， 现在在曼联效力，包括后腰位置是坎特，他对应的是二十年前的维埃拉， 嗯， 那个真的是一个世界级，都是历史级的这么一个好的后腰了。 嗯， 前锋姆巴佩对应的是当年的亨利，也很青涩，很年轻。然后德尚以前是后卫，现在他是、 嗯、 现在是这支球队的教练。 嗯， 神奇的右后卫，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打入扳平一球的。 嗯， 叫什么来着？小号忘了，有点懵住了哈。 嗯， 就是你这支法国队就会给人一个很足的一个冠军的底气，所以我相对来说比较看好法国队。 嗯， 不过你要说姆巴佩怎么着的，就现在很难看得出来，他确实一场比赛发挥很好。 对， 当年亨利在98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哎，98年是南非吧？ 是， 98年南非世界杯，他第一场比赛就连进三个进球。第一场比赛就是连中三连，戴帽子戏法，很年轻啊，所有人特别看好他。 所以那个时候，欧文也是有一个追风少年的一个 欧文也有啊 头号，对啊，所以今年就会把姆巴佩和欧文也会拿出来比。 但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亨利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没什么太好的表现了，对啊，所以说你要说姆巴佩球王离得远，但是要说这个世界杯上要拿出什么样好的表现，还需要未来几场比赛，尤其下一场打乌拉圭，那是最强的盾了，你打阿根廷那后防。你别说这是个姆巴佩了，你随便找一个其他的好一点前锋也能给人打成筛子。 嗯， 你要碰上乌拉圭不赢，乌拉圭前四场比赛就丢了一个球， 嗯， 就对葡萄牙的时候丢了一个球。 嗯， 最强的盾对最锐的矛， 嗯， 这个矛盾大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也很期待。 就我个人觉得一直发挥比较好的其实是克罗地亚的那个莫德里奇， 嗯， 十号。 他是什么位置？ 他是十号，中场。 啊，中场。 中场，因为。中场球员呢虽然说不靠进球来这个博取大家伙的关注，但是他对整场的调度啊，包括这个场上球员们的一个跑位啊，其实他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变换节奏，包括支配球。 所以你其实看球赛并不是说一定关注哪支球队，然后除了自己关注的球员，你还会关注哪些球队当中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的优秀表现 啊，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世界级球星。 嗯嗯， 世界杯呢，说白了，因为没有中国队， 嗯， 也无所谓你真正想支持哪个球队了，对吧？ 喜欢谁就支持谁。 你只能说你喜欢哪个球员，你就去看一下他球队的一个表现。 嗯，对。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不认为有称之为球王的这么一位球星？ 没有所谓的球王，对。 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绝代双骄是可以称之为球王吗？ 嗯。某种意义上算是，但是也有遗憾，因为呢，你像梅西跟球王差了一个霸气和一个世界杯的冠军， 对 ，C 罗呢有欧洲杯的冠军，然后你要说球王呢，他感觉也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霸气， 他霸气足够了， 嗯， 他是霸气有，然后呢，职业球员的那种典范，然后再加上他履历相当辉煌，相当辉煌。C 罗说实话他也差一个世界杯，但是欧洲杯这个分量已经足够重了，起码梅西没有啊，梅西也得不了欧洲杯，他只能得美洲杯， 对 吧？但是梅西也没有美洲杯冠军，按理来说美洲杯比欧洲杯更容易得，从他的角度来讲，所以说觉得两个人都差一点。C 罗呢，踢法上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球王不一样，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球王呢是贝利，是马拉多纳，对吧？两个公认的球王，他们的踢球的风格就是小技术特别的好。 嗯 ，C 罗的小技术没有梅西那么好，但是从现代足球的角度来讲，他更适合现代足球。 嗯， 他两个人也都可以称之为球王。 嗯， 但是呢，跟我们观念上的球王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嗯，所以其实虽然你喜欢他，你也可以称之为他的粉丝，你还会比较客观的去看待自己喜欢的这个球员。 对啊，真的说实话，球不球王吧，并不重要。对吧？因为有人说这个梅西是球王，梅西比 C 罗强，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足球并不是一项比个人或者说比过人的运动。 嗯， 梅西过人确实无敌。 嗯， 然后但是你说你要是比过人的话呢，那可能也C 罗的过人不是那么的好。那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但是你要是这么比的话呢，足球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变成一个杂技运动了。 对，他就不无所谓所谓的阵势。 足球最重要的是要赢球。 嗯， 拿下冠军，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一届这个 C 罗和梅西双双离场之后，有很多人就在想，四年之后他们还可不可能再出现？因为我觉得足球它毕竟是很残酷，就是一个球员的黄金 竞技 年龄， 竞技体育都是这样的。 对，他就黄金年龄就那么一段时间，就是黄金的这个职业年龄。然后四年之后一个35，一个37，所以你觉得四年之后他们从你的判断还会回来吗？ 我觉得 C 罗他如果保持住，因为他一直在保持自己的身体状态， 嗯， 他保持住的话，然后你看葡萄牙本来也算是一个青黄不接的这么一个国家队，如果他想的话，在37岁的年纪，我觉得他仍然是可以为国家队发光发热的。 嗯， 梅西呢，他对国家队的情感不像 C 罗那么的 浓烈。 对，梅西退出过国家队， 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容易受挫的人。 嗯， 他从小就在巴塞罗那长大。 嗯， 在那个巴塞罗那踢球，然后巴塞罗那当地的医院也是治好了他的侏儒症。 嗯， 然后呢，他也是在巴塞罗那进行青训，包括进入到巴塞罗那的那个球队当中，他一路当中都是在强队当中度过的。嗯，他很少说，哎，我在这支球队是个弱队，然后我怎么样克服我的困难，克服我战胜比我更强的对手，他很少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嗯，那 C 罗不太一样， C 罗他以前无论是在葡萄牙也好，还是在曼联也好，他都有很强劲的对手，甚至比自己更强的对手。嗯，包括来到西班牙也是。 嗯， 巴塞罗那永远是皇家马德里不可逾越的，不说不可逾越吧，起码在联赛当中经常受挫的这么一个苦主。 嗯， 所以 C 罗有着一种在大赛当中我一定要干掉你的这么一个气势。 嗯， 所以说这个气势就导致梅西可能在今年世界杯结束之后就可能不会在国家队 效力了。 嗯，有这个可能啊。嗯，有这个可能，起码在接下来19年的美洲杯，梅西好像已经放话了。 嗯， 他可能不会参加这届美洲杯。 嗯， 当然一切还有待有待观察。 嗯， 但如果没有这个心气的话，四年以后等35岁的梅西，我相信他仍然是能力是数一数二的，但是那时候还会不会效力国家队，这都不好说。 没错。 嗯， 刚才大明聊到的是这届这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就是在他心目当中还没有产生所谓的球王，有踢的技艺不错的球员啊。嗯，但是要称之为王可能还很难，包括他自己非常钟爱的这个 C 罗，他也没有说放话说他就一定是球王。 对， 那这是对球员的一个判断。那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世界杯赛场上啊哪一幕是你认为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呀，哎，最近流行一个词儿，你知道吗？叫内马尔滚。 对呀，啊，我觉得内马尔他昨天对阵的是，内马尔，巴西对阵的是 墨西哥，对， 太过分了吧，有点。我觉得那小伙子就真的是千才百炼。 没有，其实从第一场就是巴西对瑞士那场比赛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啊，这内马尔被侵犯的好惨啊。 哎，是不是他们就有一种就只要内马尔被侵犯了，或者说受伤了，就是这个巴西队就是瞬间被摧毁。 那倒没有，因为内马尔他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他确实是巴西里边技术最好的。 对， 他的技术甚至在某些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梅西。 嗯， 对。但是呢，内马尔有一个毛病，他愿意假摔，包括愿意使花活。 嗯， 你知道吗？当你有一个人面前，你本来就踢不过他，然后他在面前还嘚瑟，使花活，经常什么彩虹过人什么的，你说你生不生气？对吧？再加上人大伙都是踢球的，都是体育运动员，本来脾气可能秉性就不是很好。 对对 对，你这么过我的话，我一定要干倒你。 嗯， 然后内马尔就是容易会被人 容忍，是容易受人以柄。 对对，他容易被人侵犯。嗯，因为他确实遭人嫉妒。 嗯， 但是某些角度来讲呢，内马尔他还愿意假摔。他假摔一方面呢是保护自己，就让裁判关注到，哎，他踢我了啊。 嗯， 然后他假摔呢还特别的假，你知道吗？就无论是之前创造内马尔滚，就是说你人家绊倒一下你，然后你连续滚了5周半。 嗯， 然后昨天我看到还被做成了各种好玩的短视频啊什么的。姆巴佩带球的时候把那球改成了内马尔，一看是姆巴佩趟着内马尔过去的。昨天还有这个墨西哥一个队员，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因为墨西哥嘛小动作也特别的多，就踩了那个内马尔的脚踝，然后呢因为慢镜头显示他确实踩到了，但是没有发力，没有发力，也并没有把脚踝就是往下踩变形那种，根本没有。内马尔的那接下来一幕真的特别的经典。 嗯， 是一边抱着自己的脚踝，因为全身蜷缩在一起。 嗯， 然后还能在完成在地上一边滚一边弹起来的那种动作。一边滚了好几圈，然后呢整个身体就抽搐，那感觉你就特别像什么呢，就从你河里钓上那条鱼，鱼在岸上挣扎那个感觉，就来回的蹦的。然后大家伙在想，这个确实挺可怜的哈，但是你这么演的话，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呢？ 所以内马尔一直在看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是吗？他知道退役之后他有新的发展方向了。所以你觉得是巴西那场就是内马尔的比赛，这场比赛让你觉得是比较经典或者有意思的一幕？ 对对，这画面就是这两天都特别的火，你上网看一下，就是内马尔滚真的是火遍全球。 今天呢，我们跟大明一起聊的是从世界杯看职场前规则。刚才呢我们也给大明一个充分释放的空间啊，我们聊了聊到目前为止这届世界杯备受关注的球员和比赛的瞬间。那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就着这届世界杯来聊一聊，真的会有哪一些细节，或者是哪一些球员和教练和球队和国家队之间的关系影射到我们的职场当中。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大明啊，大明是下了早间的直播赶到我们的直播台，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关于足球关于职场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也问大明了，这么长时间世界杯开战以来有没有这么酣畅淋漓的聊过足球，他也是满脸老泪纵横说目前还没有机会聊得这么的痛快。 对， 但是呢接下来呢我要让大明的这份痛快呢暂时的被压制一下， 戛然而止。 对对对，也不至于戛然，但是呢可能要点到为止。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跟职场有关的一些位置，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凸显大明的这个足球的专业能力啊，专业知识能力。因为我会对应几个位置， 好， 然后你觉得他会是职场当中的哪一个角色或者哪个部门 ？OK， 比如说我们球场当中的前锋，因为前锋就是他是很耀眼的嘛，受瞩目的嘛。 其实前锋，我觉得就是一线嘛，对吧？一线员工就是现在我们两个这个位置， 嗯， 对，因为我上高中那会儿我也踢球，然后呢，我踢的就是前锋的位置，就我特别喜欢这个位置呢，不光是他能进球的这么一个原因，因为我是觉得哈，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能力去决定你们公司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吧，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一个播音员主持人，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之前可能小编肯定给你准备很多的东西，包括领导会给你很多的一个意见和指示，它最终成型的这么一个结果还是要通过你的嘴来表达出来的。 对， 你可以加入自己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在里面，和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我特别喜欢一线员工的这样一个位置。对， 就更像球场当中的前锋。 对 对， 就是我们是容易被所谓的褒奖， 对， 捧成所谓的英雄， 是， 就像前锋的位置一样。 对， 那其实作为一线，我觉得尤其是做广播主持人，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不像电视主持人，有的时候表达的是集体的一个意愿， 是， 我们更多是可以透过这支话筒来表达个人意志。 哎，没错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像足球当中就是球场上面的前锋，就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球传给我，我最后呈现的是我个人的踢法， 哎， 结果就是进了球门 是 就好。 对，但是没有进球门的话呢，这个前锋也得担责啊，你这公司没有创造出业绩，你看你们这帮人是怎么做事情的，对吧？ 那接下来球场的一个位置就是中场，中场当中其实它更多的是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嘛。 对，中场就是中层嘛，对吧？ 所以你觉得是职场当中的中层吗？ 对，中层。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要时不时的要冲上去干一些这个前锋的活儿，对吧？更多的也是要支配一下你们该怎么怎么踢啊，这个你们就好像一个。 说实话，他就是一个执行的大脑。 嗯， 他很多的事情呢，你说真正的幕后主宰，那肯定是这个教练了，对吧？你的高层，真正的高层是教练。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中层，你既要表达这个主教练的这么一个意图， 嗯， 又得带上自己的一些能动性去支配别人去做一些事情，嗯，那肯定就是这个中场了。 嗯，所以有人说前锋就是球场当中的前锋， 嗯， 除了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职业特点，他在一个公司当中可能更多的是销售部， 嗯，是 啊， 嗯， 然后呢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在一个公司当中可能是策划部， 嗯， 公关部， 是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上下互通的一个对接。 对， 那接下来球场当中的后腰 后勤部嘛 你一定要这个通过字面来解释自己吗？所以你觉得后腰到底是一个什么？你真的觉得就是后勤部吗？ 是为你解决后顾之忧的嘛，对吧？ 啊， 既保证你的什么福利啊，还有一些你平时的日常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需求啊， 嗯， 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就找他们就可以帮你解决了。 嗯， 你包括一些后台都算是，我觉得， 嗯，就市场部也算吗？你觉得？ 嗯，市场部可能不算。不算。 你觉得市场部更像是哪个位置？ 球探吧。 好吧，就市场部就这么被你忽略了。 对，面期调球探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你前期调查各个球队的一个状况。对吧？包括你自己想招什么球员，你也得到各个俱乐部去考察一下。这个就是市场部的一个作用。 你刚才 球探，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后腰啊， 嗯， 包括这个很多人说在球场当中前腰的位置也很重要。 嗯，对，前腰位置 啊，所以这个后腰就是后卫的这个位置，你给了一些这个解读。 嗯， 那前腰呢？ 前腰的位置呢，就好像是我们。就刚才说了嘛，就是说这个其实中场它有一定的偶尔要冲锋陷阵的这么一个需要。嗯，前腰的位置呢，因为我对各大行业不是那么的了解哈，他，就好像值班经理一样 啊。你觉得是这样？因为前腰在球场上，我对足球不了解那么深， 嗯， 但是也是比较喜欢看，就是个别的这个场次啊。 嗯， 我觉得前腰，我对他理解，他就是协调前线的战友。 嗯哼， 他更多的他不像这个中场，他是承上启下。 是 前腰，他是协调前线的战友。 对，然后时不时还得冲上前线 啊。对啊， 当下九号半什么的。 所以你觉得在职场当中，这样的一个位置，他更适合哪个部门？ 就是大堂经理嘛。 所以我就这么解读了，你还是觉得大堂经理是吗？ 对啊， 就是他是就像我们主持人，他也需要有展示的那一面。 嗯，是啊， 但是他其实需要把更多的这个公司的意志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达。 对对对对对，他就好像是比方说节目部主任。对，做节目出身的，然后呢去安排一下这个主持人上什么什么节目。 嗯， 然后不好意思啊，那个今天那个有病来不了，那我来吧。上去了。对对对， 也有点像职场当中替补啊。 对，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文案里面没有这个位置。 嗯， 但是因为我个人是卡恩的粉丝，算不上拥趸吧。 嗯， 然后我就特别愿意聊一聊门将这个事儿。 门将其实很好解读。 嗯， 门将就是法人。 为什么你会 出了事他得兜着呀？ 啊， 哦， 对对对， 对啊。 所以你觉得他在这个球场当中，胜负其实更多的时候是需要靠门将了。 对，就是前面你们怎么折腾， 嗯， 啊，那是你们的事儿，然后尽量给公司创造出业绩来。但是你万一真的出了事儿落球了，那我就自己负责嘛，就 对， 对吧？公司出了事儿的话。 所以当时丹麦就是昨天7月2号那场， 嗯， 就很多人把那天的就是那天整个那天的比赛归纳为门将日。 嗯， 因为在那两场比赛当中，所有的门将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对对对， 尤其是克罗地亚对丹麦那一场。 嗯， 克罗地亚的门将叫什么？苏西 啊， 什么西？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四个字叫什么西？ 苏西克斯，哎， 就是小西吧？ 啊，好吧好吧， 就我们就叫小西。 对，那个是舒维切尔。 对，另外那个是小舒。 嗯， 就是你知道当时我看到。就是老叔在球场上给小叔振臂狂欢的时候， 嗯嗯， 特别的感动。 是， 就是那种父子情，你知道，在球场上的那种勾连， 是， 就是不管孩子效力于什么样的队伍，因为小叔跟他的爸爸，他经历基本上如出一辙，他们都有过非常坎坷的球场经历， 嗯， 都几乎流浪过，在好多支球队。老叔我没有记错，应该是辗转效力过8支球队， 好多球队了。 小叔是9支， 嗯， 就是不管他在哪一支球队，他的爸爸都 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会出现在看台上。 但是说实话，他的水平真的是很好，很好。 对， 丹麦队他的后防一直都很强。 嗯， 一大原因就是说这个舒梅切尔这个小门将太好了。 所以就是当时那场比赛完之后，很多人都在讨论门将。 嗯， 然后我就又泛起了心中的涟漪。 嗯， 我就想到了卡恩。哎，你对卡恩就是你更喜欢布冯还是卡恩？ 都喜欢。 嗯 嗯，包括卡西利亚斯，就是这些门将真的是没毛病的。 卡西利亚斯很帅。 因为以前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有一个好的门将相当于半支好的球队。 嗯 嗯，从无论是卡恩包括卡西利亚斯包括布冯，他们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他们很稳，就是说他能够给这支球队一个附加值。 嗯， 这个附加值就是只要我在，我所有的球员我心态是平静的。 对， 就算我这个部分环节哎呀我丢球了怎么着的，但是有这个门将在，我觉得很稳，有他在呢。 嗯， 没关系。 嗯， 没毛病。 所以你觉得门将在你看来是法人的教练呢？ 教练就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一个真正做决策的这么一个人。 董事长。 董事长啊。哦，对对。嗯嗯， 所以我还第一次听你把 门将。董事长应该不对，我觉得应该是 CEO。 对，CEO 应该是做决策的，董事长一般都是 要董事会吗？ 董事长算是足协主席吧。 所以阿根廷足协真的是深深的惹了你吗？所以大明刚才有他自己的一种解读。 嗯， 我也特别认同，就是在球场上这个门将对于一支球队的他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定心丸。 嗯哼， 他在这个地方就可能给整个球队，你也包括老叔和小叔，人家所谓的这个叔是咆哮嘛。 嗯， 就是老爸的那个咆哮，小叔现在也继承了。 对， 他其实那个咆哮他不是说就是简单的情绪的一个发泄。 嗯， 他是他的一种战术。 是， 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要鼓舞士气，震慑对手。 哎，对， 所以你知道越是这样的对比我就越怀念卡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喜欢他。 哎呀， 就是他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曾经一度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应该是20多岁的时候。 嗯， 我一直 50年前了。 对对对，你数学很好。就是我一直觉得如果要让我将来找我的另一半，我要嫁男人。 嗯， 一定要嫁卡恩这样的男人。 嗯， 就他会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结果发现也没嫁卡恩，嫁了条卡拉。 我先生在听节目，你不要把他得罪了。 终有一听众了。 所以这是在球队当中每一个人在大明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 嗯， 那你这样整个排兵布阵在职场当中这么一对应， 嗯， 你觉得就职场来说哪一个位置是最重要的？ 其实对于职场来讲，它是一个机器的整体运作。 嗯， 每个位置都特别的重要。 嗯， 我只能说我更喜欢哪一个环节。 嗯， 我更喜欢前锋的这个位置。 嗯， 对，因为 就我们的这个位置， 对，我能，因为前锋这个位置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创造的价值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嗯， 你中场踢得再好，对吧？ 嗯， 你转化不了进球，或者说人家进球了，其实跟你的传球是非常有着很重要的关系的。 嗯， 就没有你的调度不可能进球。 嗯， 但是最终这个球进的不是你，也就是进球的人不是你，总是感觉有点差了一层关系似的。对吧？所以说我更喜欢就前锋，就是说你能用双手直接改变现实的这么感觉。 嗯，而且呢很多人说在球场当中的这个所谓的情商 嗯 也很重要。嗯， 对， 你比如看当时我看法国队那场比赛之后，因为这个姆巴佩完全之前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嗯， 这个球员的概念，因为我们是只是看世界杯的人。 是。嗯， 我不像你们就是各种比赛。 嗯， 欧冠呀就是美洲杯什么都看。 嗯， 所以就是觉得真的就是横空出世的这么一个少年。 对，其实姆巴佩啊就是在之前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上身价最高的了。 嗯， 当时 1.8亿是吧？ 1.7亿。 嗯， 1.7亿欧元。对，然后他转会到大巴黎。 嗯， 就可惜啊，中国不怎么转法甲。 嗯， 对，你要看这个法甲的话，另外的法甲相对于西甲呀英超啊它低了一个级别。 嗯， 所以关注法甲的人少。 嗯， 就算是姆巴佩以这样一个价格去大巴黎了，但是看大巴黎的比赛人并不多。 嗯， 除非大巴黎打到欧冠。 嗯， 打到欧冠的话那可能你会看两眼。 嗯， 我看大巴黎比赛我都是看欧冠才看出来的。 嗯， 那时候姆巴佩一直还是他，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聪明在什么呢？ 嗯， 他很年轻，然后他不愿意去跟别人争老大。 对，他不张扬。 是， 我觉得这小孩，我为什么会突然说到他？因为当时他在球场上就表现很惊艳，我就特意去看了他的一些资料。 嗯， 他是就是那天6月30号比赛那天，正好是他这个先租。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先租后买， 嗯， 这样的一个身份，正好是他租期到的最后一天， 嗯， 你知道，就那一天的经验亮相之后，他的身价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那个孩子，我觉得他首先运气在， 对， 第二个就是他在赛后的采访，就之前他在队里面有一个队员，可能是因为这犯规还是怎么样，就是让他身体上受到了一些这个冲撞， 嗯， 很多媒体就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其实当时在现场的那个采访没有人提到， 嗯， 他就特意说请你们放过我的兄弟，叫什么卡什么我忘了， 嗯哼， 请你们放过他，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是我的好兄弟， 嗯， 就是他会站出来为这个说话， 啊， 而且他还说了宣布了一件事情，说这次世界杯他拿到的所有奖金他要捐出去做公益， 嗯， 然后他给的理由很纯粹，他说这是为国家而战， 嗯嗯嗯， 就不应该拿这笔钱。 没错， 你这十九岁的孩子，你知道这情商？ 是是是， 你看咱们俩都 这把岁数了， 说明他的这个背后的团队也很厉害。 你还在计较上一期节目多少钱？ 不是，人家大巴黎啊，大巴黎给他多少钱啊？这个国家队给他多少钱啊？这人家是可以有这个底气放弃的，我们是真的没有啊。 所以，其实，在球场当中，他可以表达或者表现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练达的事故，嗯， 对 啊，你的这个情商职商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晋升， 因为你知道这个在他身边啊， 嗯， 就是大巴黎三个前锋， 嗯， 另外两个都是球霸级的人物， 嗯， 一个是内马尔， 嗯， 另外一个就是卡瓦尼，就是乌拉圭的前锋，上一场比赛连进两个球淘汰葡萄牙的， 嗯， 就之前啊，就是刚就是内马尔刚来这个大巴黎的时候呢，之前老大一直是卡瓦尼， 嗯， 卡瓦尼之前呢是跟着伊布拉基莫维奇，然后跟着当了很多年的老二，然后呢， 嗯， 伊布拉基莫维奇终于走了， 嗯， 走了以后他终于扬眉吐气当老大了，而且进球数呢也最近也创出了就是在大巴黎的历史上的一个前锋进球记录， 嗯， 然后呢就是他跟内马尔之前呢有闹过一次不愉快，就内马尔来了，然后有次哎禁区里边有一个点球，内马尔以前在这个巴塞罗那呢，梅西都是让着他， 嗯， 让你去罚点球。 嗯嗯， 这里面一方面有着对队友的一个信任， 嗯， 另外一方面呢，梅西知道自己点球罚的并不是很好， 嗯， 这世界杯你就看出来了，点球没罚进嘛。 嗯， 然后呢，内马尔觉得，哎呀，点球应该理所当然，因为我的名气，觉得他比这个康瓦尼名气更大。 嗯， 内马尔主动索要这个点球，但康瓦尼强行拒绝了他，在赛场上啊，哦， 嗯， 赛场上就直接拒绝他了。后来就是几次两个人因为这个抢点球的问题， 嗯， 甚至跟主教练之间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嗯， 后来没办法了。就是大巴黎的主席出来以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说你俩以后怎么罚，比方说你罚一次他罚一次啊，这种关系总之不能因为点球的问题闹内部的矛盾， 嗯， 因为你都是大牌球员。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真正身价更高的那一位姆巴佩一直在旁边缩着， 嗯， 同样作为前锋人家从来没念叨过这事儿。 对， 啊， 而且那个孩子又年龄尚小，就是按说更应该是莽撞， 是，啊，对对对， 就是去冲锋陷阵的这么一个镜头。 是，所以你看哈， 嗯， 就是说法甲这一轮刚刚这一届刚刚结束，最后评选的好像是法甲 MVP 吧， 嗯， 法甲 MVP 好像真的就是姆巴佩， 嗯， 不是别人就是姆巴佩， 嗯，所以有的时候不争， 嗯， 可能反而会带来不一样的这个结果。 是啊， 那如果大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球员啊， 嗯， 一个是内马尔， 嗯， 一个是姆巴佩， 嗯， 然后包括你喜欢的 C 罗， 嗯， 还有我比较宠爱的 梅西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这四个人要让你做你的合作伙伴或者同事， 嗯， 你会更看重谁？ 说实话哈，嗯， 好难呀，啊，这个问题 真好难，因为我特别喜欢跟梅西这样的人合作， 嗯， 因为他充满了灵气， 嗯， 充满了灵气， 悟性高， 嗯，但是呢，我又需要像 C 罗这样的人，因为在逆境的时候，他能真正能在那挺着， 嗯， 他能，他是总裁嘛， 嗯， 不是号称那个霸道总裁嘛， 嗯， 他真正的能够霸气的，就是有像男人一样的那种独当一面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 C 罗跟梅西，我觉得两个人缺一不可。如果在职场当中， 嗯， 一个人是提供你无限的灵性，你觉得， 嗯， 哇，天哪！他可以把工作玩活了， 嗯， 对，他是在玩这个工作，他把这个你的任务变成了一个事业， 嗯， 变成了一个自己的去追求的梦想， 嗯， C 罗就是说在这个梦想当中你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走， 嗯， 无论你看到的远方是多么的美好，但是你要知道你脚下的每一步路都不是那么的顺畅， 嗯，踏实， 对对对， 就是一个 技术很好，很踏实，一个技术很好，很灵性。 姆巴佩呢，年轻嘛，就是小孩刚来的，帮我取个快递什么的，这招比较快，是吧？哎，去取个快递。 然后默默的，什么愿意都愿意干。 对，然后慢慢培养他，慢慢培养他，觉得他以后会对你进行 帮助。就是别人十分钟取来的快递，他两分钟就取过来，就因为我们跑得快就欺负我们。 对呀、啊， 说他的在这场比赛瞬间时速达到 37公里， 37还是39.2？ 37公里， 我记得。哇塞，你知道我当时 太快。 我开车的时候特意注意过这个时速，我说天哪，我正在开，瞬间有个人从我旁边跑过去了， 还给你笑了一下。 对对对，是一个什么概念？所以姆巴佩，你觉得也是一个就可以用的一个小孩子？ 对，可以培养的一个孩子。 你愿意去培养他？ 对，我觉得是对于年轻的人，你不能马上就把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放在他的身上。你肯定的慢慢去培养，而且呢就是这个培养一方面是他对业务本身的一个熟练程度，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情操跟他的视角。如果说一个孩子他工作确实特别的好，但是他的情操跟视角不高，首先情操不高，导致他以后一定会走歪路，然后或者说他一定会做出一些让人不耻的一些事情。他的视角不高的话呢，就说明他任何以后再发展的就是上限不会太高，所以说在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所谓的格局啊， 对，你反倒不能说哎呀这个小的时候让你十九岁的时候让你拿到世界杯冠军，让你拿到什么金球奖，拿什么球王都给你了。其实我觉得 怕他称赞不起。 对，还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梅西特别的可怜，我脑子瞬间定格他那一年和大力神杯，就是他真的是直勾勾的看着大力神杯。 其实梅西啊，就是上一年还真的不是太可怜，就是上一届啊，他离那世界杯最近的那么一年嘛，打到亚军。说实话，阿根廷的整体实力打不过德国。阿根廷连续三届了吧，全都输给了德国。他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确实没有德国好，所以我再次声明嘛，梅西可以碾压德国队的任何一个球员，从技术上。但是呢，足球是一个整体。 对。 他比的不是你能过多少人，或者说你能这个打出多少漂亮的进攻，最重要的是要进球。从这个功利的角度来讲，阿根廷不如德国。 没错，这个就像我们职场当中，不管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个人的能力有多重要，最终是要靠你的业绩，团队的业绩来说话。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让梅西很被动很尴尬的一点啊。那今年也说了，说他们输给法国这样的一支年轻的球队也不委屈。 也不委屈，这些法国队很强啊。 对，所以有可能这个姆巴佩有可能啊，就是我们要在十九岁的时候给他承载太多了。 就这么说吧，如果姆巴佩真的一直表现这么好的话，拿到世界杯冠军，但前提是一定要拿到世界杯冠军。今年的金球奖，我觉得80%都是姆巴佩的。虽然说他所在的联赛没有像 C 罗和梅西那么的好，包括他全年的表现也可能没有像梅西、C 罗那么的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年是世界杯年， 对， 世界杯是最重要的一个评价的指标。梅西有什么呢？梅西有联赛冠军和国王杯。C 罗呢有比联赛和国王杯更加重要的一个欧冠的一个奖杯。从进球数上来讲 ，C 罗今年的进球数跟梅西其实差不了太多了。他这个整个联赛的下半程发挥的特别好。但是呢，如果姆巴佩进行这么强势的表现的话，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姆巴佩， 有可能。所以冲着你刚才说，就是选哪些会做你的合作伙伴搭档，然后你觉得想去培养姆巴佩的格局，就这么一个视角的话，你是特别不待见内马尔是吗？ 内马尔小聪明太多了。 对， 你跟这样的人合作呢，他确实很厉害。但是内马尔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的爸爸特别的不靠谱。他的父亲是他的经纪人。然后他经常呢，就是当年就是说他去巴塞罗那也好，包括从巴塞罗那又跳到大巴黎，现在又在大巴黎待了一两年，又大家觉得说不愿意，觉得市场太小，又想跳到皇家马德里。他爸爸在这个做的工作不太好。我是觉得你不能光为了钱，或者为了这个球市怎么样，你应该在一个位置踏踏实实的为这支球队带来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为球迷们带来一些什么东西，而不是说每天我都要放出我要跳槽的这么一个想法，每天我想的都是要给自己加薪。内马尔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其剩下他的那些小聪明啊、假摔啊，我觉得都不是致命的缺点。但是呢，你不希望你身边有一个同事，他成天想的都是跳槽，想的都是那个单位为什么比我挣的多，对吧？你这样的同事就算再厉害的话，你作为自己的伙伴 没有安全感， 你不踏实， 没错， 是吧？ 没错， 你万一一跳槽，他直接把你的所有的行商业机密全都给泄露出去了， 对， 对吧？ 就是会让人觉得更有功利心， 对 啊，就是因为就是首先利字当头， 是 他可能为了利会放弃整支球队的利， 对， 为了这个利会放弃整个团队的利，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要在这个四个球员当中你做筛选的话，你可能会把内马尔 pass 掉， 嗯、 啊，有这三个人，你觉得就可以跟你形成一股利， 对， 啊。接下来呢，这个我小编这个你知道，我们俩聊了太多，啊、就是。这个文案上没有的，就特对不起人家孩子，人家给准备了很多内容。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从球场看职场有哪些相通的规则。 嗯， 第一个法则就是别跟老板对着干。他在这届世界杯，他举了一个代表队，就是格子军团克罗地亚。 嗯， 六月十八号晚上，这个发布会上宣布开除他的前锋 AC 米兰的球员卡利尼奇。 嗯， 啊，就是因为他对这个。打替补这个事儿不满意， 嗯， 所以呢，他是拒绝在比赛当中出场， 对，是没错、嗯。 你觉得谁没错？ 我觉得教练没错 啊、嗯， 教练就应该铁腕吧， 嗯、 铁腕治军才能有好效果、嗯。 所以你觉得就是别跟老板对着干，这事儿是对的。 对啊，你看瑞典队伊布拉希莫维奇那么大的名气， 嗯、 都自称是上帝国王的人，对吧？他曾经说了一句话嘛，瑞典有两个国王，一个是真的国王、 嗯， 另外一个国王就是我。 嗯， 然后到美国之后，买下了洛杉矶、 嗯、 一个大版面，就是说。不用谢我， 嗯， 不用客气，就这样的一个霸气的一个人、 嗯， 他说瑞典队什么，我想回去就回去。说完这句话， 嗯、 然后主教练立马放出话了，伊布拉希莫维奇不会回到国家队 啊、哦。所以就是不管你自身你觉得你的价值有多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是。在什么样的位置？ 对呀、啊，这是位置 决定的。 这不跟你的地位啊， 对对对 跟名气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对 所以就是不管你在球场上或者职场上，你有多大的能耐，取得多大的建树、 嗯， 你一定要心有谦卑，至少有敬畏。 对，领导永远是你的领导， 嗯、 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所以你觉得大明，因为你现在在就是自己的这个职场这块，在主持人这块，你也做得很优秀，出书都卖了好几万册了、啊 嗯、 我们也给大明的书再打个广告，叫什么来着？ 叫世界是贫的 啊，世界是贫的， 贫是贫嘴的贫， 对， 啊、是贫嘴的贫。 据说大明自己悄悄去书店做了一个调查，还不错，就是都没个助手给你干这个事儿。 没有，现在吧，这个书店买书很费劲了。 嗯。 而且都靠网上卖嘛， 就是所以你现在这么火了、 嗯， 你的分管领导，哪怕只是节目的监制，如果对你的某一期节目提出质疑，你也会 对他是对的， 就是虚心接受， 他是正确的 啊、嗯，坚决不改。 就别说领导了，就是你很多听众给我们提出问题， 嗯， 都会你认真要总结， 嗯， 这个因为你做任何事情呢，你首先要明白一点， 嗯、 你不是做给自己的、 嗯， 你自己觉得再牛再好没有用啊， 嗯、 对吧？那让别人去欣赏、啊， 对对对， 你看别人觉得你好不好，或者说别人有些意见是很中肯。 嗯， 哪怕有的意见是挺难听的，但你看他只要是有内容的、 嗯、 你就去总结一下，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你还说还是有反哺作用的。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法则二，就是慢热无异于送死，代表队就是德国战车。就是这届世界杯，你觉得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哎，我觉得这个说法吧，就是在不同的单位真的是、 啊、 比方说你要在一些大的单位竞争力比较强的，慢热就是死， 嗯， 人家不会留出那么多的时间去培养你， 嗯。 但是我有一个个人非常好的经历，我当年第一次去的，我不是中央台、 嗯、 我去的是 地方台，嗯， 当时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点，然后领导也会有很长的一个漫长期去培养你， 嗯。 我当年工作是很失败啊，对吧？我被带岗了四个月，节目做黄了好几个， 嗯， 然后马上就要放弃我的时候，然后领导给了一次机会，你说你来试试这个吧， 嗯， 对吧？不断的摸索，我是零五年工作，零七年下半年就十一月份，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位置， 嗯， 领导给我两年的时间， 嗯， 你要是在央视媒体的话，可能对不起，别说半年了，三个月。 嗯， 三个月如果你达不到我要的一个效果，那可能你就以后站没有好的位置。 嗯，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慢热是要看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对对对， 你这个平台就不允许你去慢热。 是， 尤其在世界杯这样大的一个赛场上、 嗯、 你代表国家出征的时候、 嗯、 你这个慢热可能就会带来一个直接的后果。 是， 出局。 而且有的岗位吧、 嗯、 它不允许你说你上来我要培养你这么一个过程、 嗯、 你比方说这个我们的主持人这个岗位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对吧？ 嗯、 你是一个成熟，你出来的效果就是成熟的感觉、 嗯。 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没有经历过，你出来就是那个年轻青涩的感觉、 嗯。 听众是一下子就能听得出来的，所以这岗位你必须要求自己要到达一个水准之上， 嗯、 你才可以够格播出。 嗯， 就是这么简单道理。 所以还有一个职场法则，就是年轻就是资本。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的法国队、 嗯、 啊，这个就毋庸置疑，咱们俩就特别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资本了，我们只能靠德高望重在这个场子里面混了。 是， 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58了、 嗯、 还有不到一分钟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 要给我唱歌了吗？ 大明，如果用最后30秒的时间啊、 嗯、 你自己是职业主持人，你看着点，你来做结语，你会把这期节目用什么样的方式做一个总结？ 如果今天呢职场非得跟世界杯联系到一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世界杯是一个公益的比赛、 嗯、 那职场并不是。 嗯， 职场呢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能挣多少的钱，或者说你能